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你好啊。 我谂头先大家都好留意自己的手机的信息啦，又或者听紧咧政府头先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嚟讲咧，朝早开咗跨部门督导委员会会议，呢、這个就民生好大件事啦，系嘛？因为应对嚟紧个超强台风苏拉嘅威胁啊。系啦，咁啊，依家讲讲先啦。依家就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出边咧就31度。我睇翻我自己手机嗰个社交媒体咧，好多人影紧啲乜咧，就系话喂，快啲出去买嘢，好多嗰啲面包店啊，其他都开始有人扫货咯，咁样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嘅情况。嗱，天文台咧就有讲嘅，咁啊，天文台台长咧陈柏伟就话咧，按照依家嘅预测。咁啊，苏拉将会喺听晚至到星期六咧，朝早即系凌晨两点啦，最快啊，咁就有机会咧会发八号信号嘅。咁即系话咧，可能到礼拜六都会维持一段时间嘅。咁啊，当日稍后风力咧会逐渐减弱嘅，预计星期日咧就会远离香港。不过大家听完都谂紧，哇，咁系咪有机会除咗八号会挂埋十号咧？咁样，咁啊，台长就话咧，会唔会发八号巨十号飓风信号咧？就系要预测，讲到明咧，佢系离岸同埋高地嘅风力可能达到飓风嘅程度。如果到时有出现呢个情况咧，就有需要发出十号嘅飓风信号噶啦，咁就视乎苏拉系咪好接近香港，或者香港以南掠过，同埋佢嘅强度变化嘅。咁所以市民大众，如果你而家身处嘅地方咧，你都见到有啲特别嘅情况啊，无论系市民大众嘅准备啊，或者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嘅。 嗯，系啊，大家头先可能都有留意到新闻或者电视咧，见到司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聯同有好多個部門啦，八九個政府部門嘅首長咧，就一齊會見咗記者嘅嚇。咁就真係要講翻俾大家聽咧，咁多個政府部門喺六颱風都未嚟到之前咧，係已經做咗係一系列嘅功夫，係希望咧係將颱風帶嚟嗰個嘅傷害啊影響咧係減到最低嘅。嗱，呢一個做法咧，似乎以前就唔多見嘅嚇，即係話個颱風都未到，八度風球都未掛咧。政府就已經有好多嘅要員出嚟，即係向大家解釋，即係佢哋係有啲咩防範嘅功夫咧，佢哋已經係準備咗噶啦。咁樣 係啦，如果市民大眾有經驗啦，即係通常就係我哋通常會見到天文台啦，係嘛？係 啊， 天文台就不斷講下個風力而家去到邊啊，咁樣。咁我都可以提提大家啦。依家評估咧，天文台就話香港部分地區嘅風力咧。達飓風程度嘅話，如果係咁就有機會咧，會同山竹一樣嘅，應該要視乎住咧蘇拉到時有幾接近香港同埋強度變化啦。咁所以個破壞力咧，大家要留意住。咁部分地區嘅風暴潮程度咧，天文台就估計或者有機會係達到歷史嘅高位嘅。咁依家仲要係睇住嘅。楊立門好似頭先所講啦，好少見到咧未打到力係啦，即係依家大家都係三號風球啫，但係都係唔好怠慢係嘛，即係都好少。政府人员全部好多已经最高级嗰几位都已经出晒嚟啦， 系冇错，系我觉得呢个做法都系好好嘅，因为真系民生无小事啦，尤其是香港最近嗰几年咧都试过有好啲。多超強颱風咧，就係被侵襲過啦嚇。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啲都係唔可以小覓嘅，因為咧嗰個飓風嗰個嘅類別咧，佢已經係一個屬於差唔多係超強颱風噶啦。因為超強颱風咧就係每小時咧嗰個嘅中心即係高嗰個持續風力咧185啦，山竹已經係250公里。咁啊，根據天文台長講咧，就呢一個風咧可能仲勁過即係山竹啦。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啦，因為 亦都要重複一下，即係政務司長佢向公眾咧都有一啲呼籲啦，就叫你盡早咧係做好曬所有嘅防風措施咧。仲有最緊要一樣咧，就係大家唔好走去追風啊，因為好危險，同埋係危及到咧，即係啲緊急救護員嘅人員嘅生命安全。係 啦，唔單止你自己，你覺得你自己如果有部分人已經考慮會去，即係要考慮一下啦，就係、是、你唔驚啫。其實我哋仲有好多救援人員啊，即係好多嘅市民大眾咧，都如果睇住個電視機，如果有啲小朋友唔知道照衝埋去咧，就好危險啦。咁、另外陳國基都有講嘅，咁今次咧隨時候命嘅政府部門同埋承辦商嘅人員咧，都會提高個部門咧，提高咗嗰個危機意識啦，針對容易受暴風潮、風暴潮影響嘅當風地方啊。包括大澳、鲤鱼门、沙田吐露港、杏花村等等，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加强了预防工作的了。不如我们又问一下那区的一些与会人士，即是听一下持份者怎么看。我们现在电话旁边有油塘西区议员吕东霞议员的。吕议员你好。 你好， 你好。 咁啊，头先陈国基都有特别点名到鲤鱼门啦，呢啲比较是要提高住睇实的情况。而家你哋那边的情况如何啊？ 的确咧，鲤鱼门都系一个水浸嘅黑点啦。 嗯。 啊，所以每次打风咧，鲤鱼门都系首当其冲嘅。今次咧，大家更加唔敢怠慢。 嗯。 啊，个危机意识咧都系比较大嘅。 嗯。 所以呢两日大家都系好忙碌。一个咧，渠务处啊、民政处啊，佢哋有关啲沙包咧，已经系大量咁供应，俾啲商铺啊，俾啲家。街坊啊，另外呢挡水板啊，亦都系准备咗噶啦。 系，你觉得足唔足够咧？呢啲嘅预防嘅措施，同埋比对上次， 我相信咧系有啲帮助嘅。咁咧，但系咧，真正嘅帮助有几大咧，都系要睇佢个强度咯。啊，比如讲你个水浸，如果浸得好高嘅话，可能有一啲沙包啊都未必顶得顺嘅。不过我相信。总有作用嘅，喺目前嘅情况下， 比对上次系咪今次系早咗，真系做各方面啦，包括政府部门同埋你哋居民自己，系咪都早咗做呢个准备功夫咧？ 的确系嘅，因为今次咧，大家都知道，系一个超强台风啦，所以个都不敢怠慢啦，政府话，居民自己咧亦都好紧张，咁我哋亦都系不断咁样提醒啦，政府部门亦都提醒啦。 但我都想请教咧，上次台风泰利集港嘅时候咧，鲤鱼门都有啲居民就话咧，其实都好惊啊，因为当时咧佢哋嗰个水位都有成3米嘅，咁有啲村民都话，政府嗰个海水防御措施当时就话唔系好够，就系话水闸都唔够嘅，就希望政府尽快新码头对开嗰度咧，应该扩建防波堤，帮帮手咁样。依家嘅情况系如何啊？ 自从台风天鸽之后咧，政府喺鲤鱼门嘅大部分嘅地方系做咗个十足海堤啦，仲有一啲挡浪墙啦，仲有一啲挡水板啊。咁啊，当然咧喺马环村嗰一带咧，有一扎个房屋咧，佢因为系靠海兴建嘅，嗰个位置咧就系未有一啲挡浪嘅设施嘅。咁啊，村民咧。一路是希望尽快去做好，但那里呢按照政府的讲法呢是有一个技术上有一些困难的。不过无论怎样在我们现有目前的情况下呢，我们都是尽量希望做到最足的措施，希望将那个防灾能力提升到最大。 嗱，咁民政事務總署咧就話會提早今晚咧就開放好多個嘅臨時庇護中心啦。咁我想知道，譬如話鲤鱼門或者你哋東區有幾多個呢啲庇護中心，同埋有冇需要 鲤鱼門咧 要入住 咧？ 而家 今晚8点啊，就會喺鲤鱼門市政大廈嗰度開放一個臨時庇護中心。 係 嗰個庇護中心咧，本身就係一個體育館嚟嘅。 係 咁喺上次喺山竹嘅時候。都是容納了300多个街坊在这里、地方是足够的，因为它有几个场馆、 是不是它上次就几时开的，是不是今次提早了，是不是你预计会多些人是预早提早就已经搬入去庇护中心呢？ 没错，今次呢都是预计会多些居民会入住的。 所以我哋提早啲开啦，民政处嗰啲。 咁依家暂时睇嚟咧，你见到或者 你所知咧，有冇啲居民已经愿意早啲，不如去嗰边避一避，定系还是嗰、那个？ 有嘅，有嘅、因为我哋同居民倾嘅时候咧，都系提醒佢唔好去太大意啦。咁啊，今晚诶尽量入住。咁啊，部分嘅居民都表示会入住嘅。 政府就话喺有关外队嗰两区南区荃湾咧，就都都关外队都会动员去协助啲人嘅。咁但系你哋东区冇噶，咁你觉得你哋譬如话区议会嘅人员啊，或者系其他社区地区嘅人员，系咪都可以动员去预先做定一啲嘅预防功夫咧？ 尽管我哋嘅关外队未正式成立，但系咧喺民政专员嘅。即系建议底下咧，我哋实际上咧已经有一扎人嘅名单喺手上，即系系随时可以拉得出嚟帮手嘅。咁啊，并且今日下昼咧，梁云正副局长啦，我哋观塘民政事务专员林树康啦，同埋区会主席啊，柯创胜啊，佢哋都系落区，都系去建议嗰啲居民咧，今晚系。如果是靠海边的就是入住那个临时庇护中心。咁听日如果睇个情况点啦，咁我哋另外一支义工队呢都有一个名单喺手上。咁我哋。 是我刚才听你讲话已经有个名单呢，就諗住听日都可以跟进㗎，但会唔会今晚都諗住去跟进下先呢，即係睇睇个情况，睇一睇佢哋。 嗰度地区团体啊，同埋民政处啊，同埋我哋区议员啊，城寨个区议员啊，同埋渠务处啊等等个部门咧，系都有落区系帮手做类似嘅嘢嘅，警方啊都有到嘅。 好，咁啊，多谢晒你，麻烦你就帮手睇住嗰边，就提醒住嗰边嘅居民啦。咁啊，唔该晒梁东霞议员，佢系油塘西区议员嚟嘅。咁另外咧，头先政府都有特别提到另一个地方就系大澳啊。不如我哋听睇下大澳嗰边嘅情况好唔好？ 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渔民互助会大澳总社副主任阿梁木全嘅。阿梁主任你好。 好。 系啊，梁主任啊，大澳嗰边依家嘅情况咧，系个风大未？啲市民有冇啲咩嘅准备措施啊？ 我啲风咧就冇风嘅，因为现时都好平静，冇嘅风。 系咁，所以嗰个更加暂时，佢哋就未系紧张话要撤离，定系准备咗啲乜嘢嘅应对措施啦？你眼见就系咪啊？ 就佢都冇嗰啲老人，即系嗰啲长者咧，都唔愿撤离嘅，多数都唔愿撤离住嘅。 是咁以往嘅情况就係、是、譬如求先佢哋李元门嗰边就话佢哋有住个名单嘅，如果有需要呢都係有啲义务嘅团队呢都会落去睇住。咁你哋嗰边好似你话斋都好有经验㗎啦，老人家都已经好有经验，佢哋都睇緊个情况，未必咁愿意咁快就离开屋企嘅。咁你哋个两手准备会点呢？咩情况话会落去劝劝佢哋？因为今次有机会个风系大过山竹嘅个损毁情况。 我哋睇法呢就夜晚即系晚头咧，一个水咧就唔会好涨嘅。就朝头早咧就水涨啦，九点零钟、十点零钟咧，即系嗰下先水涨嘅。我哋睇翻吓。 政府就话喺各区咧，尤其是系即系吐露港啦、维港同大澳啦等等咧，就都可能系受呢个风暴潮影响都比较大嘅吓。咁因此就喺呢啲区域咧，都尽量系做，譬如话派发啲沙包啊，或者挡水板啦咁样。咁呢啲咁样嘅措施喺大澳，你觉得而家足唔足够啊？ 大澳咧有一段喺太平街、永安街嗰一段咧。嗰啲擋水板係有用嘅，就係呢個吉應街嗰邊咧，因為咧嗰邊係冇做到，即係做都做唔到嘅， 做唔到嘅嚇， 做唔到嘅嗰啲棚屋多啊， 棚屋多嚇， 係， 咁點咧？即係嗰啲地方， 左右個嗰啲居民咧，即係知道自己個水浸咧，就將呢個雪櫃啊、傢俬啊， 係。 就全部搬高咗佢啦，都有咗經驗噶啦。之後就即係民安隊啊，同埋呢個消防處啊，同埋女青啊，都有人落去訪問過，叫問嗰啲長者，就需唔需要幫忙。佢都話 我睇定先。 嗯嗯嗯， 我就咁样子，有啊，后康事委员会啊都有人系又派出嚟噶。我哋移民扶助社咧都有人派出嚟。如果嗰啲啊惩教处啊嗰啲人咧唔识嘅路咧， 嗯， 我哋都协助佢。我哋喺当地咧，对于个路线咧就都好熟噶，知道边度，嗯，有边个老人家啊，几多个人住，我哋都掌握在手嚟嘅。 嗯，我想问一下咧，嗰啲棚屋住嗰啲居民系咪有需要特别要小心啲噶？喺棚屋住嗰啲居民啊，有冇需要系做啲咩特别嘅措施去防备咧？ 装自己个财产搬高啲， 搬高啲啊！ 以佢哋嘅经验咧，即系譬如今次有机会系嗰个程度系比山竹仲要严峻啊嘛，咁会唔会都提醒佢哋，除咗搬高啲，可能真系会唔会系啲最重要嘅嘢，直情就搬去，譬如你哋大澳嗰边就系，大澳乡事委员会喺大澳街市街嗰度啦，佢哋肯唔肯有啲将啲贵重嘢直情系搬嚟佢哋嘅屋企，咁样会更加稳阵啲。系， 啲老人家就好似咧，我哋都落区嚟做过，佢几大都唔走，我哋收尾佢唔走，我哋都尽量劝佢唔到，都系揾他人嚟，揾警察叔叔嚟帮手嚟搞。叫佢走咯，冇办法噶。 好，明白晒，咁啊，辛苦你啦。咁啊，互相都互相提醒，好嘛？多谢晒梁生。梁生咧就系香港渔民互助社嘅。咁，不如我哋又听一下听众朋友嘅意见啦。刘生你好， 系你好，系 系啊，又听下你嘅分析，你喺边区啊？ 冇，我系荃湾区嘅。 系。 咁我想有个善意嘅意见咧，就系有日后咧，因为我见到咧就系成日都系一三就冇就去八号风球啊。然后系九号、十号，其实咧中间咧三至八咧系咪好应该一个六号咧？因为过一个指示咧，有时啲街坊咧佢唔系好清晰啊，即系佢亦都未必听咁耐资讯啊，佢会如果你话俾佢喂六号啦，咁佢系咪即系好清晰？喂一三六六你啊嚟到咯，咁样你明唔明意思啊？ 我明白，好啊，都多谢晒刘生，可以多个即系经验分享，即系咁样点样会令到啲市民大众会高度戒备啲。不过今次咧，其实政府你见到佢跨部门会议之后咧，头先就成排嘅高官出嚟讲咧，大家都系讲一啲实际嘅情况系点样准备嘅。咁相信市民大众都一路听咧，都会知道今次好似真系要严阵对待咁样。咁我哋又先听交通消息啦，新闻咧继续翻嚟咧，我哋会有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市民大众你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海之恋嘅意外，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大埔沿线路去工业村方向近富善村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元洲仔同埋大埔太和路近南运路。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坏车未拖走噶。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映月台。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大家好，杨立门啊，头先政府开咗跨部门记者会，咁就有多位嘅重要嘅政府部门嘅人员咧，都出嚟讲解咗我哋点样去预防今次呢一个超强台风啊苏拉啊咁啦。咁因为接近香港啦，咁如果有听新闻或者有睇住手机都知噶啦，随时最快咧凌晨一阵间凌晨两点咧就有机会咧已经会挂八号噶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嗰个天文台嘅信息啦。咁 翻工翻落嗰啲，當然就好掛住要知道嗰個天文台究竟幾時會掛波啦。咁另外翻學咧，大家都好掛住嘅。咁啊，中小學咧，聽日已經公布咗啦，政府聽中小學聽日就唔需要翻學嘅。咁啊，睇下啲聽眾咧，如果你有興趣話你而家嗰邊你見到個區嘅情況有啲咩可以值得分享咧，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咧，一齊同我哋傾下嘅。楊立滿啊，我哋有位聽眾傾下先好嘛？有位黃生，黃生你好。 系你好， 系啊，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咧？你嗰边情况点啊？ 啊，我哋住喺北区嘅，咁你记得咧，我哋北区有个北区水浸警告噶嘛？ 嗯， 啊，咁即系因为九十年代试过咧，就我哋呢边冇落雨，后屘 check 到原来系深圳嗰边水库排洪啊。 嗯， 咁因为试过咧，即系有时佢唔记得通知我哋咧，就要啲村民即系喺个村度浸咗，都而家咁嘅环境咧，即系。我希望就係話，如果要支援埋嗰邊，如果排洪要早啲通知，等人走咯，即係唔好話你排咗洪先講咯，即係變咗會，即係因為嗰啲我哋北區好多嗰啲鄉村嗰啲真係冇得匿嘅。 明白，好啊，咁你而家嗰邊嘅情況暫時都係未開始啦。 係啦，係啦，因為我希望就係話，你如果係需要排洪，你早啲通知，等我哋啲人可以即刻走咯。 明白，好啊，多 谢。因为我头先听个记者会，冇人问呢个问题。 哦、 好啊，多谢晒你， 院长都喺度吓。因为我希望就系话，等啲民众知道咗，可以早啲知吓。可以去嗰啲救護中心嗰度 咧。明白，多謝曬你先。嗱、咁頭先咧，主持跨部門記者會嘅政務司司長啊陳國基咧都有講嘅，當局已經開始撤離咧居住喺低洼地區嘅市民啊、好似頭先阿黃生都即係可能佢都有啲擔心啦，即係如果係真係大雨嘅時候有其他不同嘅狀況。咁政府就話咧，18區總共27個庇護中心咧會提早喺今晚8點就運作噶啦。咁就希望咧唔使三更半夜嘅时候市民撤离，咁样就希望佢哋早啲可以做一啲准备啦。咁当然头先咧，我哋都听过啦，即系有啲帮开居民嘅单位都话咧，有阵时老人家有啲就睇定啲先，就未必个个咧肯咁快就会撤离嘅咁样。咁啊，所以市民大众都要留意住个状况啦， 系啊，咁而家大家可能都听过晒呢啲政府部门嘅准备功夫啦。咁我谂大家都要十分之警惕，因为呢个台风咧系非常之凶猛，可以话来势汹汹。 系啦，一听见话咧，可能嗰、那个严重程度咧嘅情况系比山竹仲严重咧，大家就应该要即系警惕住啦，系嘛？即系包括咗头先陈国基啊等一众官员咧都有提醒，就系、是、近年。好多人咧就好喜欢，可能会去附近去睇下冲浪啊，又或者去带有啲带埋小朋友，咁呢啲就真系再次提醒大家咧，就千万唔好咁做啦。因为你直播嘅时候咧，睇到你系觉得啲嘢好靓咁样，但系如果你真系唔小心有啲咩嘅危险状况咧，其实唔单止你啦，你身边嘅人啦，同埋其他嘅纪律部队啊，其他嘅救援人员咧，都会非常之危险嘅。 系另外一样嘢政府都系去强调嘅咧，就系、是、比上次咧已经提早防范嘅系咩嘢咧？就系、是、真系如果嗰啲道路係阻塞嘅時候，雖然嗰個風球已經係落咗啦，即係好似上次山竹咁，咁咧就已經係3號風球，咁但係咧啲人根本都翻唔到工，翻唔到學，咁因此咧就造成都幾混亂下嘅嚇，咁亦都有人因此就問：喂，咁你今次可唔可以即係動用啲咩緊急條例啊，或者預早公布就係話咧聽日就唔使翻工啦咁樣，即係就算風球落咗之後嚇，咁其實就陳國基司長咧都有講嘅，就要今次點解咁早即係做好多功夫咧？因為真係想避免呢個情況嚇， 冇錯， 希望就唔會發生。咁但係如果真係有發生咧，佢到時先至去再決定嘅。 冇錯啦，咁陳國基咧就講到，按照2019年訂立有關颱風後嘅復工安排啊，咁假如咧颱風造成極端情況，好似上次山竹襲港嘅時候咧，有如果大家記憶都應該仲會記憶猶新啦，好多樹木都倒冧咗，咁即使已經係咧3號信號未及時清理，咁道路冇辦法開通，出現市民咧翻唔到工嘅極端情況咧，咁政府咧係會適時公布，咁市民咧暫時冇需要上班，並且咧每2個鐘頭會 公布一次，直至情况好转咧再通知市民翻工翻学嘅。 系、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如果我哋讲到嗱，做爸爸妈妈又会关心啦，因为如果你翻工，个仔又唔使翻学，咁究竟点安排咧？咁咁政府就已经通知咗噶啦。咁就所有嘅中小学听日咧系会停课嘅。咁而部分嘅大学都已经公布咗噶啦。其实佢哋各自喺内联网度都有通知佢哋嘅师生啊、教职员啊，上昼都系会停课嘅，唔使翻工嘅。咁究竟个情况今次系咪真系好严峻呢？不如我哋揾嚟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同你倾下啦。你好，梁荣武。 系。 Hello， 大家好。 系啦，听落咧真系好似打到嚟咁啊！如果讲话已经严重过山竹啦，甚至乎有啲本身以前都系做开天文台噶啦，即系前天文台台长啊等等，都话哇，可能系历嚟第二最劲嘅台风咁。而家暂时睇个路径同埋已有嘅资讯咧，你点样形容今次嗰、那个飓风苏拉咧？台风苏拉， 好劲好劲啦，只可以用呢个字眼啦，因为即系佢具体嘅威胁同埋破坏咧，而家虽然话已经相当接近啦，咁但系咧仲有成30个钟头至系最靠近香港，中间仲有变数嘅，而家睇翻我哋即系全世界顶尖嘅天气预测中心，包括天文台在内啦，喺24小时之内嘅天，即系嗰个台风路径预测，几十公里系等闲事嘅，即系错几十公里等闲事。嗱，因为呢个苏拉系一个较为我哋叫 compact 啫，即系话佢唔系好大，但系个中心风力好强。好密集嘅一个台风嚟嘅，咁、所以佢稍微离开少少，个威胁就唔系好大咯。但系佢如果接近香港多啲嘅话咧，咁就非同小可啦。咁所以咧，只可以话个威胁好大。但系咪真系去到山竹啊、温带嗰啲级数咧，都真系。即係拭目以待啦， 同埋都有好多專家都提出咗啦，就係話今次都嗰個所謂難預測性咧，就在於佢從此亦都另外有一個颱風海葵啦嚇，咁喺附近，咁加埋咧就都有呢啲即係冬季季候風有少少都吹緊落嚟噶嘛嚇，咁變咗就有幾股呢啲力量咧，即係加埋一齊嘅時候咧，你都好難預測佢嗰個路徑喎，係咪啊？ 冇錯啦，因為即係如果喺即係颱風高峰期嘅時候咧、我哋淨係睇住嗰個太平洋一個好大嘅高壓脊，咁嗰啲咁大嘅即係講緊幾千公里嘅一個系統咧，個變化就好慢嘅，所以嗰個對個颱風路徑嗰個穩定性咧，亦都即係容易啲預測好多嘅。但係而家咁多個因素。每一個天氣系統，譬如東北季候風又好，嗰、那個即係海葵又好，佢哋都會加強或者減弱，都會牽對嗰個牽引住蘇拉嗰個氣流咧，係產生唔同嘅變化。咁所以我正話所講啦，即係雖然而家都幾近香港噶啦，但係仲有變數嘅。咁不過無論個變數係點都好啦。蘇拉始終係一個好大威脅，因為即係整體嚟講，佢一定會向西行嘅。既然向西行，即是话继续接近香港啦，咁即是话会香港受到佢嘅影响会越嚟越大咯。 系咪如果佢真系早啲登咗落，会好啲咧？嗬？ 哦，一定系啦，因为原本即系全世界最先进嘅电脑中心就系我哋所谓欧洲中期预报中心咧，就话佢喺广东省东面登陆嘅。 东面吓， 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佢登陆一定会减弱啦。第二咧，如果东面登陆嘅话咧，因为热带气旋或者台风系一个反时针旋转嘅所谓环流啦，咁我哋基本上受到北风影响。咁北风咧，我哋北边新界有一连串嘅山脉啦。深圳亦都有一連串嘅山落，咁即係啲北風咪基本上係減弱啦，即係話嚟到香港就唔會好強啦。咁但係如果好似而家咁咧，喺香港南面經過嘅話咧，我哋就會即係當個颱風最勁嘅時候，我哋就會受到東風啊、東南風啊嘅影響咧，就係即係。变咗系冇遮冇遮冇挡嘅，咁个破坏力就非同小可噶啦。 即系所谓西登啊，系咪呢个？ 系啦，即系佢就唔系喺广东省嘅西边登陆，佢而家似乎就向住雷州半岛海南嗰边啦。咁但系都系向住我哋西边移啦。嗰个破坏力都系一样系咁劲嘅。 我自己虽然当时未出世，但系咧都听见温代呢个名咧，都应该系记忆犹新。如果同我一样当年未出世嘅更加后生嗰啲，其实你 Google 查温代都已经好担心嘅。点解咧？因为今日天文台台长都有讲咧，现时预测路径同埋强度评估风暴潮嘅情况，佢列出咗三个地点嘅，包括咗吐露港、维港同埋大澳，都系俾历史个潮位记录咧。预料吐露港咧，即系听晚近午夜时间嗰、那个潮位会最高啦。在海圖的基準面以上的5米左右，它就說到明是接近1962年溫代的情況。這裡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尤其是年輕的民事市民都了解一下，哇，其實這個、當然我們現在資訊發達了，我們要早些準備，但可不可以都可以即是提醒住市民大眾的情況可能會有多惡劣呢？ 我就未睇到呢一方面嘅信息啦。我再重复一次，喺吐露港嗰、那个海平面嘅高度系海平基准面嘅五米以上，系咪？ 冇错，冇错，冇错。 咁呢个就系起码都相当于温带嘅威力咯。起码都相当于温带威力。咁就吐露港嗰个水位系会比其他即系沿岸地区会更加高嘅，因为吐露港系一个封闭嘅港口啊。咁所以啲海水俾啲風吹咗埋去咧，就冇地方走，就堆積喺岸邊嚇。咁、所以咧，吐露港係比海平基準面嗱、即係大家都可能唔係好清楚咩叫海平基準面啊。 係想你講解一下， 就係、是、喺海譬如話我哋喺海邊度一。即係揼一口釘，咁、嗰口釘咧就係、是、個基準嚟㗎啦，就是、一個參考，就是、一個參考嚟嘅。咁、其實咧呢、這個海平基準面咧，大概比個海平均海平面咧係大概低1.2米到，但係當佢一米啦嚇。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一般時間咧佢喺海水之下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比海平基準面係高出五米咧。大概是比平均海平面，即是我们用眼看到那个海平面平均的海平面的高度要高出4米，四米即是层几楼那么高的了，所以都是非同凡响的一个风暴潮来的。简单讲的就是即係水浸的机会是很大，水浸那个严重情况也都很严重。 嗱，頭先我哋同一個大澳嘅漁民互助社嘅朋友傾過，佢話通常都係朝早就會差啲喎，即係嗰啲潮嘅水咧就朝早咁樣湧入嚟。咁你科學上係咪咁樣 嘅？嗱就唔係嘅，因為我而家都唔喺屋企啊，所以我睇唔到即係天文台嗰個潮汐預報嗰、那個，其實上天文台網站可以睇到嘅。我哋嗰個潮水漲退咧。是一年前已經預測曬㗎啦，可以即係所以幾日之後嗰個潮汐漲退咧，係可以好清楚地掌握到嘅。咁每日咧都有漲潮有退潮，唔係一定係朝頭早係漲潮嘅。咁如果我冇記錯咧，九月一號咧，好似大概係中午嘅時候咧，就最高潮嘅。咁而九月一號嘅特點咧，就係佢係一個天文大潮啊。因為喺一個月份裏面咧，唔同嘅日子。受到太陽同埋月球嗰個吸引力係唔同嘅，咁而啱啱咁巧咧，9月1號嘅時候咧，嗰、那個太陽同埋月球所引起嘅吸力係最大，所以潮水亦都最高。如果呢個時間呢、這個蘇拉係最接近香港嘅時候咧，所引起嗰個水浸情況係好差嘅嚇、 完美風暴真係好似 係啊，有咁樣嘅條件係有咁嘅條件，但係我哋敢話。会发生，即系咁话一定发生，都仲有变数。但系既然有一个咁大嘅威胁嘅话咧，大家市民大众就一定要好小心去准备呢个风暴啦。 但我又想问你，梁永武，因为上一年纪嘅即系一啲嘅资深嘅市民咧，可能佢都会凭佢以往的经验啊嘛，睇定啲先，唔使咁紧张。咁啊，听朝可能嘅情况会严重啲嘅，咁啊，今晚唔使咁担心住。头先我听就系大澳有一啲嘅代表都咁讲啦，但系咧，我头先翻查咗政府嘅。一啲資料，政府網頁嘅，即係都有講咧。1962年溫代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好希望我哋做好防範，冇咁嘅情況。當時咧係造成130人死亡，53 三人失踪，2000多艘小型船只失事沉没或者被毁嘅。咁我哋而家资讯发达咗咧，点样可以预防？除咗我哋唔好去冲浪啊，屋企我哋要即系有需要嘅话就做好防风措施之外，住近低洼地区嘅市民要点样准备咧？如果面对可能有机会好似温带咁样咁即系咁凶猛嘅一个情况嘅话？ 首先咧，你刚才讲温带嗰个死亡同埋失踪嘅人数咧，如果我记忆中系唔止嘅， 系呢个就系用政府网页噶、啊，我睇政府网页系、啊。 我相信系错嘅，因为失踪人数应该系百几人。我印象中两样搞，因为失踪其实都系死咗。 佢呢个咧就系用政府嗰个资料嗰个网页嘅，不过唔紧要，我哋就 死好多人啦。 哦，呢个咧就系政府档案处，政府档案处嘅时候，不过唔紧要，即系总之都系要提醒嘅，系啦。咁所以如果面对咧，有机会。是好似温带咁嘅状况，如果平时凭经验几十年喺佢住个区都觉得冇事，或者我将啲嘢摆高少少就得噶啦。你呢方面你觉得要点样提醒住啲即系长者或者一般市民先至能够可以防备到有机会遇险呢？ 嗱，呢个咧就我谂要多少少科学啦，即系希望大家都多少少科学嘅认知，就系、是、上天文台个网站睇嗰个潮水嘅资讯。因为我刚才讲天文的潮水呢，天文台是一早已经预测了的。但是因为个风暴的接近呢，实际上的水位是不等于那个预测的水位，是会比预测的水位更加高的。而天文台是有实时的水位的监测的数据。咁如果你睇到那个实时的水位的高度不断咁上涨呢，你真係如果喺低洼地方真係要走都唔頂㗎喇。譬如好似我天鴿2017年嘅時候，點解澳門死咗10人呢？就俾水浸死咗喎。咁、所以即係我唔可以一概而論呢，因為大家所住嘅地方、所工作嘅地方個條件都係完全唔同㗎嘛。咁、所以一定要當事人去評估你自己嗰個地方係咪可以抵禦到嗰個咁樣嘅水位。所以一定要利用天文台嘅科學數據嘅判斷啦。咁即係對大部分市民嚟講呢，就的而且確唔使擔心嘅，總之安坐家中，唔好走近啲玻璃，因為就算我哋黐咗啲膠紙都好啦，玻璃都仍然會破壞嘅。反而呢就唔好以為黐咗膠紙呢就萬事俱備啫，唔使擔心。所以我哋都要離開啲窗户，避免啲窗户真係打爛嘅時候呢就會解傷自己呀咁樣，或者甚至俾啲風扯咗出去呀諸如此類。 嗱，順便請教埋一個問題咧。頭先有位聽眾咧打嚟就建議喎，點解你冇6號風球嘅咧？咁啊，即係你3號嘅，跟住去到8號啦，咁樣咁要6號點樣早啲提防啊嘛？咁樣即係科學上係你點樣去回應佢咧？ 呢個歷史嘅問題嚟嘅，因為其實以前咧我哋有5、6、7、8、9、10號風球嘅，咁但係咧以前嘅5、6、7、8號風球咧，其實都係8號風球。 哦， 因為佢大家 風向唔同啊。 所系啦，只系风向唔同，但系个风力系一样嘅。咁所以当时嗰个决定咧，就系话，好似有少少误导、哦。一般人都会觉得5号系弱啲，8号就劲啲，咁啊冇问题你咯。但系其实唔系，个风力都系一样嘅。咁所以我哋避免呢个误解咧，就将5、6、7、8一致写成系8号风球。不过就有东北。8号风球、东南8号风球咁样样啦，咁就你话如果嗰位朋友可能就话，哦，因为我哋可唔可以再将个风力系微调啲啊？5号风球咧就系、是、强风多少少，6号风球咧就接近烈风咁样样。其实咧呢个作用意义不大嘅，因为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咧，其实3号风球本身已经有杀伤力噶啦。我想提翻一件事件咧，就係、是、2年前，因為即係嗰件案件，我自己都有份參與啦。2年前一個3号風球，就喺香港某處有個地方嘅棚架冧咗，砸死咗個工人。就有啲好多路經嘅車都係受到破壞。咁所以大家唔好以為3号風球係冇事嘅嚇、其實天文台發出任何一個警告，都是有可能導致性命的損失的。 好，冇錯。 咁所以如果你再將嗰個風球再細， 多謝你梁永武， 好 ，OK， 感謝你啊， 唔該曬你啊。 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我哋一陣間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嚇。咁有興趣可以打1872311。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都提醒咗市民啦，我哋今次面对嗰个台风嘅威力咧，都应该会好强劲。虽然依家咧系三号强风信号，咁啊头先送走咗梁荣武，佢都话咧，以往三号风球咧都曾经试过有啲危险状况，甚至系有啲悲剧发生嘅，所以就唔好掉以轻心，就唔好觉得暴风球先就系劲嘅咁样。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黄生，我听下先。黄生你好， 系你好，我想话咧。我記得好似如果接近風眼咧，可能會有龍捲風出現咯。就算冇龍捲風咧，而家話成個百幾二百公里嘅風咧，你啲村屋啊、唐樓啊、嗰啲露台啊、嗰啲天台啊、嗰啲雜物咧，你收翻屋入邊啦，你唔好放出嚟，綁住都可能唔安全啦。你如果吹晒落家嘅话咧，咁就哇大件事啦！ 好，多谢晒黄生嘅提醒啊！我细个都住过村屋十几年啊，真系打风嘅时候咧，啲花盆咧真系要放翻落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嘅。咁而政府亦都讲啦，听日咧为确保市民啦，特别学生嘅安全啦，原本听日九月一号咧就系开学日嚟嘅，除咗中小学，好多大学今年都九月一号开学。咁政府就宣布咗咧，所有学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幼稚园企幼儿中心咧，听日都系停课一日嘅。咁啊，教育局咧会向学校发出电邮通知详细安排啦，同埋同学校咧保持住联络，提供适切嘅协助嘅。咁我哋今日揾啲业内人士倾下啦，好嘛？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本身咧都系小学校长，游天嘅小学校长阿陈淑仪校长嘅。陈校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你好。 系啦，咁我谂大家都好需要明白啊，就系好过朝头早咧等紧五六点起身。咁啊，排起身睇，睇下個風究竟使唔使翻學咯咁啦。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知道聽朝唔使翻學，其實對於啲老師同埋校方嚟講咧，仲有啲咩要準備嘅？定係還是都唔算亂，咁樣都叫做至少清晰啲。 其實學校咧一直都即係好多學校都係噶啦，一直咧仲係有啲風暴消息咧都密切留意嘅。咁其實喺前日開始咧，我哋都留意到天文台講咧呢個風咧有機會係喺星期五同六咧有機會都係會係吹到喺香港比較接近嘅地方。咁咧所以其實喺前日嘅下晝開始咧，其實學校咧已經做緊一啲應變嘅措施，包括就諗啊，我哋九月一號開學，萬一真係開唔到嘅時候，我代號有一啲嘅活動啦，譬如開學禮啦，有一啲學生一啲適應嘅適應課等等咧，咁我哋咧都係順延去舉行，咁所以亦係擬定咗一份通告咧，其實咧係通知家長，如果嗰日停課會點樣做，咁而除此以外啦，其實首三天咧，其實都係學校嘅開學嘅適應日期嘅，以往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原本嘅九月一號。四号同五号咧就会变成四号、五号、六号咁样做。咁而一啲嘅活动，其实本来譬如我哋学校九月一号下昼咧系有一个叫校友日嘅。咁我哋会邀请翻所有校友咧下昼嚟翻嚟母校咧，我哋做一个聚会啦，同埋啲小活动啊，同老师倾谈。咁呢个活动我哋都要顺延到星期四咯。咁另外学校都有其他影响嘅，包括譬如开学咧，其实虽然系放半日啦，咁但系老师下昼咧其实全部都系安排咗一啲嘅会议啦，或者一啲培训。咁嗰啲會議或者培訓咧，都要係去重新去編排過咁。咁所以前日已經開始去傾呢啲嘅工作啦。咁琴日都係一路係跟進緊。咁而今日其實上晝其實主任啦同校長副校一齊都擬定好一啲嘅工作內容，去點樣調配啦，咁等等，同埋咧都發咗一個停課嘅信息，即係預備好噶啦。咁聽到一教局嘅宣布嘅時候咧，我哋都將一個九月一號停課信息咧又發埋俾家長。里面有会讲埋学校会点编排咁样咯。 系嗱，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咧，就系话个风咧礼拜日开始会远离香港啦，又会减弱啦咁。咁有理由相信可能礼拜一可能都可以即系翻翻学啦。咁而家系咪其实系咪真系又系讲紧系延迟咗一日嘅啫？系嘛，即系听日呢一日噶，系咪？即系你整套计划系顺延一日咁解啫。 我哋整套計劃咧都係預順延一日嘅，咁、當然啦，我哋又會密切留意，因為以前都曾經試過一啲風過咗又兜轉兜翻轉、都試過啦，喺我嘅生命裏面咁所以其實都有呢可能，其實。 即係學校都不時真係要睇住天文台嗰個最新嘅信息。咁除咗天文台之外，其實當然其實坊間都有多唔同嘅 app 咧，都可以睇到唔同嘅天氣情況。咁我哋都會去睇咯。咁我哋都好坦白，其實差唔多我當你9月1號啦，9月2號星期六。咁其實都會天文台一直都會睇住個風嘅風向等等。咁如果如無意外，就係星期日唔會即係唔會又翻翻轉頭啦。咁即係話星期一可以開課。咁但係如果星期六發現天文台又有最新嘅消息，發覺咦似乎有啲問題，會有機會因為其他影響而去翻翻轉頭嘅時候，咁我哋又要再去將一啲嘅工作再去調配過， 或者有大雨啊咁樣咯，或者咩紅雨啊黑 雨啊。打風之後有機會又會紅黑，咁呢啲都有機會嘅。咁所以其實經過三年疫情，我哋咩奇怪啊，或者係突發事件，我哋都已經見過啊。咁應該全港嘅學校都應該係有備而戰嘅啦，應該問題唔太大嘅。 咁但係而家其實聽日本來咧就係疫情之後咧，即係第一個即係開課日啦。咁其實你哋有冇為咗呢一個疫情之後嘅第一個開課日係做多少少嘢嘅？ 有啦，其實喺9月1號我都喺我自己學校嘅校長的話裏面都講咗，即係今次嘅其實開學呢係比較特別同埋深刻嘅，因為以往嗰三年我哋都係有機會停課，又唔知幾時開學，而且係唔知道呢一年嘅工作會係點啊，即係都有影響嘅。因為我哋一去預備嘅時候就預備全年嘅所有校歷裏面嘅所有活動嘅。咁但係今年就即係我哋亦好有信心啦，即係教育局亦係好即係都好配合，就係佢哋都講。如無意外，其實正常情況下，其實停課機會好微嘅，即係我講全面，即係好似疫情停課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我哋喺今年預備工作上面係有個穩定性喺度，即係我哋好知道學校可以點樣編配嘅。咁其實所以其實今年嘅第一日咧，其實我哋自己心情都覺得係好特別嘅。咁當然。而家啊，我真係好坦白，我搞咁多年書咧，我都未試過九月一號打風，我真係未撞過touch wood。咁所以呢個其實都可以教導學生嘅，即係好多嘢係唔係自己預有陣時，即 係 唔係自己預期之內嘅。咁我哋最緊要係點面對同埋唔怕困難咁去接受挑戰啦。呢個都係好好教育嘅一部分嚟嘅。 係啊，陳校長啊，咁你本身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啦，咁應該除咗你間學校咧，不同學校都面對唔同家長嘅訴求噶嘛。咁大學咧，其實好多大學都已經兩手準備噶啦。咁啊，叫定啲老師咧，就係雖然係八號風球啫，咁但係你都可以繼續安排咧網課嘅，又或者你擲日再安排一個補課咁。小學咧有冇啲咁樣嘅安排噶？即係唔翻學都唔緊要，大家繼續喺屋企上啦。咁又會唔會有啲咁嘅準備嘅？有啲學校需要。 嗱，我知道咧，曾經聽過嚇，有真係個別學校曾經試過咁做，但係咧，即係但係我哋都好清晰嘅。我哋喺嗰個通知裏面都講明咧，如果係因為天氣突然間停課嘅咧，學校係唔設補課或者網課嘅。點解咁樣咧？因為以往網課咧，其實大家唔好以為我哋啲老師係翻屋企網課，因為始終每個屋企嗰個 WiFi 啊或者嗰個網絡唔同啊，試過咧係好。可以好大差異，對學生嘅影響學習好大。咁所以其實我哋以往所有網課係所有老師翻曬嚟學校，用我哋三十個課室同時進行嗰個網課嘅。咁而且個信息嗰樣係好穩定嘅，因為你記住佢即係我哋網課咧，唔係一個老師教曬全日嘅，係仲要分班喎。即係分科喎。咁所以一個接一個嗰個順序咧，其實我哋都係喺學校做嘅時候咧，係好順暢嘅。但係如果喺屋企嘅時候咧，就似乎問題可能會比較多啲。咁所以我哋都唔會用呢個方法。況且其實一日嘅打風啦，其實同好多即係大部分啦，除咗特別職務之外，其實大部分工作人都係在家休息啦。其實嗰日，咁其實所以大部分咧，我哋都唔會刻意去特登為咗一日爆風球，我哋繼續網課咁。咁相信家長亦有自己嘅計劃嘅爆風球之下，因為家長又唔使翻工嘛。咁可能家長屋企可能有第二啲工作或者第二啲活動，同小朋友喺屋企去做嘅都有噶嘛。咁所以我哋都唔會咁樣安排咯。咁所以即係。 亦呢、這個亦冇普遍性喺學界啊，都好少咁樣做 的。尤其是基礎教育啦，係嘛？咁所以如果我聽緊我哋嘅節目嘅家長，希望佢哋都明白啊，即係同大學生唔同，即係譬如真係喺大學裏邊都有啲老師可能屋企突然之間，你就算係已經買咗特別嘅即係接收器啊，有陣時都會窒噶嘛，係咪？咁大學生就知咩事啫，係嘛？咁但係小學生咧，可能好似你話齋，如果個老師突然之間接收唔好咧，可能啲小學生就唔知點算噶咯。老師你講到邊度就會比較混亂，加上亦都唔係一個長期啊，好似你所講係嘛？即係可能一日半日咁樣。咁不如我哋再問下你啦。九月一號咧，好似你話齋，你教咁多年書咧，都未試過可能會上八號風球。咁我相信咧，你教咁多年書都應該未試過中小學同埋幼稚園教師流失咁嚴重啊？可唔可以咁樣講啊？ 都唔可以，應該話。關於可能是因為不夠學生而縮班的情況呢，今次不是第一浪來的了。第一浪應該在90年代尾20年代，即是2000年頭的時候呢，是最犀利的。 是那不夠學生就是，但是我們今次說不夠老師，因為呢剛剛即我們拿了一些數字了。是啦，沒錯啦。 不夠老師的情況呢，事實上是你說得對的。其實大家都即係喺兩年前開始啦，大家都出現咗一啲情況啦。其實就係譬如有移民嘅人多咗，包括學生，包括老師啦。咁就而呢兩年大家都睇到數字，咁其實都即係公布咗啲數字出嚟，唔同界別嘅人即係流失有唔同嘅情況。咁學界係其中一個，都屬於即係多人。即係會選擇啊，佢哋啲地方生活咁。咁其實咧最嚴重咧係上年同前年嘅比較多，但係今年咧我睇個情況就係似乎咧係比上年嘅情況咧就舒緩咗好多啦。咁就可能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個原因就係大家都已經試過啊，唔夠老師去搶老師嗰個準備啦。譬如有啲學好早，根本。即係四月已經開始去，即係去物色老師，招聘老師啦。咁有啲就提早咗啦。咁有一啲情況就係可能係譬如上兩年開始都已經有一啲啊，佢未係正式接受師訓嘅。咁但係佢係 degree holder，即係佢有一個學位， 係 啦。咁佢可以攞到 P 牌嘅。咁呢啲都有學校去聘請成為一啲合約嘅老師咯，咁所以加埋呢啲嘅人埋嚟嘅時候咧，即係呢啲人入職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舒緩咗一部分。嗱，加上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因為唔夠學生，所以就有啲班可能有啲學校有啲班要 cut 嘅時候，啲老師會留翻出嚟。咁呢個都係令到嗰、那個就業人口會即係喺呢個界別裏邊多翻啲嘅。咁呢、這個即係此消彼長之下，其實。今年就似乎情況好過上年同前年咯。 嗯，明白。 咁但係都有，我都有聽到個別學校七月尾仲請緊人， 係啊， 係因為有啲突然間話俾學校聽，我唔嚟啦咁樣，咁都有嘅。 又或者係最後階段就話我決定唔做啦咁樣。咁咧嗱，咁根據咧多個立法會議員透過特別財委會咧書面都向教育局提問啊，有關於中小學同埋幼稚園教師嘅流失情況咧，咁教育局都提供咗有啲數字。咁就第一次披露咧，近六年啊，咁未达到退休年龄而离开教育行业嘅教师数字，咁其中咧今个学年咧就估计会多达3540个官津嘅中小学教师咧，就未达退休年龄已经选择咗就早啲离职啦咁样，咁、那个流失率达到8%嘅，咁啊创咗近五年嘅高峰。咁当然啦，每个人离开或者点样都各有预算啦。我哋反而有兴趣知道就系啲学校佢哋嘅两手准备。可以点咧？因为我最近一两个礼拜都仲有相熟中小学校长 send 短信俾我，就问有冇啲学生可以介绍。真系我谂佢哋系最后阶段都仲未揾到合适嘅人，即系你又揾唔揾到人咧？可能揾到，不过未必系最合适。所以以你所知咧，你作为即系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其中一个代表啦，其实大家有啲咩应对措施嘅，系对学生尽量少影响。 嗱，我諗呢個唔大圍嘅問題啦，唔係我哋呢個行業獨有，淨係教育好似唔夠人。其實我諗喺坊間裏面有唔同嘅行業都有唔夠人嘅情況啦。咁所以其實學校裏面第一如何去穩定自己學校團隊，我諗係首要每間學校去即係、就是、搞盡腦汁去諗下點樣可以即係、就是、加強士氣啦。另外就係、是、啊。有一啲除咗老師啊或者常額老師之外，其實仲有一啲合約老師啦， 仲有啲可能佢因為行大班教學而出現嘅一啲大班教學之下嘅額外老師啦。咁呢一啲嘅老師同埋一啲可能喺學校裏面任職嘅譬如教學助理啦，支援老師啦，呢啲職位嘅人呢，其實我哋都係會睇住佢，係鼓勵佢哋啊，都係去投身呢個教育行業啦，同埋呢都俾好多機會佢喺唔同嘅層面嘅工作，喺學校工作裏面讓佢哋嘗試，咁亦係好願意咁為佢哋寫一啲推薦信啦，就去大學嗰度咧，希望佢能夠入讀到。咁其實呢一啲喺學校裏面普遍好多校長都支持我哋新一代年輕人加入我哋團隊嘅。我諗幾手準備。咁當然啦，我哋梗係亦希望啊，會唔會喺大學裏面嘅學額？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嘅即係支援老師，佢哋都反映其實唔係話你申請即刻有位㗎，有啲申請咗兩三年都未有得讀啊。咁呢個可能係學額嘅問題嘅，即係都要爭 就要讀翻個 shut at 教育文憑嗰樣。 係啊係啊，佢即係係啦，我哋叫 PGD 啊，其實佢哋要爭㗎。我有個支援老師去兩三次申請都唔得啊。咁當然佢哋有佢哋嘅規範，即係requirement 啦。咁但係即係證明唔係話你想讀就有得讀。咁係咪可以喺呢啲位上面啊可以？可以計算一下會唔會有一啲可能學額可以多返少少呢？咁當然啦，背後嘅數據就要靠即係教育局，因為教育局同埋即係大專院校嗰度去參詳下睇下啦，因為可能有啲數據就係佢預計埋呢幾年嘅流失情況，加埋可能係因為縮班嘅情形，甚至乎我希望唔出現嘅殺校情形等等，呢啲數字要加埋先，佢哋要去諗嗰個大學學額嗰個問題囉。 好， 咁當然我哋嚟睇街，希望佢加一啲學額啦。 明白，多謝曬你啊，陳淑儀校長。陳淑儀校長咧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 金属驱鸟钉原本是人类设置嚟避免雀鸟靠近建筑物或者栖息，但荷兰有生物学家发现，同属鸦科出名聪明的欧亚喜鹊和小嘴乌鸦会担走驱鸟钉做建筑材料用来筑巢。他形容这个是雀鸟向人类的反击。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CIBS 人人广播。 आपको पता है हमारी ये खेल कैसे खेलना है? 你知唔知我哋嘅运动系点样玩嘅呢？ 少壮很努力。 大家好，我叫阿金，我系巴基斯坦人，而家都系代表紧香港板球队啦。第一次代表香港着香港板球队嘅衫，个感觉系真系好特别，真系个 sense of belonging 真系好高嘅。 CIBS 节目《少壮很努力》，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有立门啦。虽然距离我哋细细个翻学嘅时间都好多年前啦，咁但系以往咧九月一号咧真系其中一个大新闻嚟噶，开学啊嘛，系咪？ 系啊。 咁啊，啲小朋友又惯唔惯啊？咁啦，咁啊。我哋過咗最艱難嘅三年疫情啦，咁跟住開始啲小朋友咧都好似頭先啊陳校長講冇網課噶啦，大家要正翻常，希望大家可以面對面翻學噶啦。不過咧中大嘅一個研究就發現咧，佢哋就睇過中大醫學院嘅團隊咧，就係、是、新冠防疫措施實施期間咧，小朋友啊因為嗰個户外活動嘅時間減少。是不是成日都話戴住個口罩都唔好周街去啊嘛？如果大家記得，同埋咧就大家喺屋企咧，就比較多用電子產品，例如上網課，唔好成日覺得係啲小朋友打機啦。咁咧個持續影響都幾嚴重嘅。咁所以咧，六至八歲佢哋嗰個喺個研究教育裏邊嘅小朋友，喺2021年嘅時候咧，學童防疫措施放寬之後嘅患近視率，較疫情前咧升咗近五成。都幾嚴重喎，咁當中咧六歲嘅小朋友患近視率增加咗一倍，咁而比較細嘅小朋友同埋低收入家庭咧，比較容易受到環境等等嘅因素咧，就增加咗近視啊。咁呢個研究都收集咗超過20,000個小朋友嘅數據嘅，咁都有少少參考作用 啊。係啊，我覺得呢一個問題。 同個疫情都好大關係咯，因為你疫情嘅時候，大家上好多網課咯，咁網課你望成日望住個電腦，咁肯定係對到眼冇好處啦嚇。我都記得喺內地都做過類似嘅研究，我掌握唔到佢嗰個數字啦，但係都有講話，即係上網課上得多咧，就真係患近視嘅兒童嘅數目係多咗好多。 係啊，因為咧中大咧佢哋係由香港兒童眼科計劃嗰度咧收集咗20,527个六至八岁小朋友的数据的分析，他们在2015年至2021年间那个近视率的变化。一阵间回来呢，我们可以找相关的团队跟我们分析一下。不过这个计划的公布都好的，等一些家长都明白，不要下下觉得如果打风不如你网课，其实对小朋友都不是完全是很理想的。那我们先听听新闻，转头回来继续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超强台风苏拉逼近，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听日凌晨两点到五点期间将会改发八号信号，所有学校听日停课一日。针对容易受风暴潮影响的当风地方，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加强预防。而針對水浸風險高的低洼地區，就已經預備疏散居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召開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會議，他呼籲市民在風暴期間盡量留在屋企，切勿追風和進行海上活動。被問到有沒有需要按機制公布全港停工，陳國基說，若果再次遇到颱風山竹的極端情況，政府會適時公布，但相信機會不大。在杏花村周围陆续装上水闸，不少居民在窗上贴上胶纸。有住在杏花村多年的居民说，相信屋苑有经验，会有足够的防护措施。另外有居民说，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集港的时候曾经出现断水断电，今次会预留食水。另外处于低洼的鲤鱼门有店铺和住户亦都陆续做好防水措施，包括在门外堆上沙包。在鲤鱼门经营海鲜酒家的负责人说，已经有客人取消预约，打风对生意的影响会很大。有居民说，沙包的作用不大，今天下午特地叫业主在屋企门前装上矮石墙，预防海水涌入。商务部长王文涛和尼加拉瓜总统投资贸易和国际合作顾问卢雷亚诺分别在北京和马拿瓜代表中尼两国政府通过视像方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将会实现高水平相互开放。货物贸易关税减让方面，中尼双方最终零关税产品占总体税目比例都会超过九成半，其中双方立即零关税产品占总体税目比例大约是六成。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这个是两国复交以来最重要的双边务实合作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将进一步激发两国投资贸易合作的潜力，为两国务实合作开创更加广阔的前景。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七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21.5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在的预测，苏拉听日稍后会相当接近本港，对本港构成威胁。天文台会在听日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改发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听日日间天气显著转坏，有狂风大骤雨，风势猛烈。受到风暴潮的影响，香港海水高度会在听晚接近午夜至到星期六中午明显上升，沿岸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风暴潮的影响视乎苏拉掠过本港时候的强度和位置，若果苏拉按照现时的预测在本港以南掠过，风暴潮引致的最高水位有机会和2018年山竹集港的时候相若。 但是若果蘇拉提早在本港以東登陸並且北面掠過，影響就會較少。海面有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預測吹強風程度偏北風，明日風勢顯著增強，漸轉吹烈風至暴風程度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達到颶風，大致是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明日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海有巨浪和涌浪，明日氣溫介乎26至30度，展望星期六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海有巨浪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驟雨。三號強風信號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觀塘繞道去大老山方向，跟住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的壞車仲未拖走的，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九龍麵粉廠對開。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稅務大樓，西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東區走廊近惠苑。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是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西西行近住西边街仍然是相当多车的，车龙排到去近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那段车龙是排到去近康德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新界方面，狮隧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那段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行，车龙排到落去美田路近金禧花园。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仲是车多繁忙，龙尾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以及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仲是有些车龙夹排到去近安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人士比起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紧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香港外科医学院系列同大家一起认识整形和整形外科。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国剧830。 谭建智、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音乐公司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但你放心，我已经塞住佢把口。你想唔想俾啲颜色巡围睇啊？ 梗系想，佢俾咗咁多麻烦我哋，我要佢付出100倍代价。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自回归以来最好的空气质素，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政府现正检讨空气质素指标，欢迎在10月31日或之前到 aqoreview.hk 了解更多和发表意见，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都讲咗好耐话，我哋要留意住个台风，系嘛？咁所以大家市民就留意住我哋啦。暂时都系三号强风信号嘅。咁虽然政府都提咗大家啦，第一听日咧就中小学啦，咁啊所有学校停课啦。另外咧就有机会凌晨两点钟最快咧有机会会挂八号即系信号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啦，有啲家长或者有啲嘅学校啦，都会觉得我哋就搞开网课嘅。其实如果唔翻学嘅时候唔实体咧，都可以继续搞网上，即系继续翻学啊咁啦。有啲大学都有咁嘅要求嘅。咁但系对于中小学生咧，可能个影响就会比较大啲。我哋头先就讲咗中大医学院咧，就有一个嘅计划嘅。不如我哋请嚟咧负责嘅教授啊，好嘛？而家电话旁边咧就系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系副教授啊任卓星教授，同我哋倾下嘅。任教授你好。 Hey, 大家好， 系啊，教授啊，你本身咧就系、是、同时间系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同心同行计划总监啦。今次呢个研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发现，点样可以提醒啲家长或者市民大众？ 好啊，好啊，多谢你个访问先。首先咧，我哋呢个计划咧系讲紧咧去睇究竟而家香港嘅小朋友佢近视嘅发生率。究竟去到幾多呢？我哋呢就追蹤咗呢，由2015年開始，由2015年至到2021年間，我哋分別呢就調查咗檢查咗呢20527名學童小朋友6至8歲嘅，佢哋呢都係做曬一個好詳細嘅檢查，去放鬆嘅瞳孔做一個驗眼嘅檢查啦，了解埋佢眼球嘅長度啦，亦都了解返呢佢嗰個生活習慣，包括呢佢嗰個戶外時間同埋佢閱讀嗰個習慣嘅。喺嗰個過程裏面呢，我哋想分析呢究竟喺香港嘅近視比率，特別喺而家我哋叫做復常之後去到幾多嘅情況呢。咁其實結果都幾驚人嘅。個原因呢就係、是、見到呢嗰、那個近視嘅發生率呢，其實呢就係、是、個比率呢係仍然是節節上升的。我們講緊2015年至到2019年在疫情前呢，其實相對來講近視嗰個比例呢其實都是相對穩定。6歲的小朋友呢就大約有 12% 的小朋友有近視。這個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原來6歲 12% 呢，在當年我們2020年的時候發布出來的時候呢，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 嗯。 6歲 12%。咁但是現在去到2021年啦，其實咧嗰個比例咧已經去到 25%， 即係話咧有1/4嘅小朋友，六歲嘅小朋友已經開始有近視。咁去到7歲咧就 33% 啦，去到8歲甚至乎去到 45% 嘅。咁咧其中咧我哋亦都見到咧嗰、那個同佢生活習慣，包括戶外時間同埋嗰個電子產品嘅使用咧係息息相關嘅。户外時間咧喺疫情前2015至2019年咧，其實户外嘅時間大約平均就係 1.4 個小時喺呢批小朋友裏面。1.4 個小時其實已經係唔足夠噶啦，呢個係疫情前嘅。咁但係去到疫情期間最嚴重嗰陣時間咧，就得翻 0.8 個小時。咁啊，而家比較復課之後啦，復常之後啦，咁雖然咧嗰個情況有所改善，但係仍然咧都係少於以前嘅，咁而家係 1.2 個小時，咁咧亦都係嚴重缺乏嘅。另外咧就係、是、電子產品嘅使用咧，喺疫情前咧，平均呢啲小朋友咧就每日兩個小時電子產品，已經係好多噶啦。 嗯， 去到疫情期間咧，其實就去到 3.5 個小時，係上升咗 1.5 倍。咁啊，直接復課之後咧，其實咧都未回復翻以前嘅情況，都有3個小時。呢啲嘅情況咧，其實就令到近視咧嗰個情況加深咗。我哋更加見到咧，係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啦，同埋一啲年紀輕嘅小朋友啦，佢哋所受嘅影響咧係更加大嘅。所以我哋就即係希望藉住呢一個嘅研究咧，話俾公眾聽咧，其實我哋見到啊，原來咧，就算復常之後咧，似乎我哋過去建立咗嘅生活習慣咧，未完全回復翻疫情前，同埋甚至乎咧，呢個習慣咧會令到我哋近視 持續加深嘅。 嗯，任教授，我想請教下你，我都作為媽媽咁啦。咁有陣時除咗阿仔打機啊、睇 YouTube 之外咧，佢哋有陣時真係因為要做功課嘅，有部分話嚇。咁、啊、尤其是爸爸媽媽翻咗工啦，佢哋就真係喺上網度繼續一日上網課啊，揾資料啊。咁你會點樣去建議啲家長會點樣做一個平衡咧？因為唔係個個可以落街玩噶嘛，係咪？佢哋慣咗喺屋企咪做功課啊、睇片啊咁咯。咁樣對於嗰個兒童近視加深情況，你可唔可以提一啲勸喻咧？以你嘅觀察， 係嗱，首先咧，而家呢個年代咧，即係網課啦，或者電子產品咧，其實我哋一定要與佢共存嘅。即係如果我哋使用得好咧，其實對我哋嘅學習咧係有一個提升啦，亦都係需要啦。但係我哋更加喺呢個同時咧，我哋更加好好咧去保護好我哋小朋友嘅眼睛。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點樣良好去使用我哋嘅電子產品，或者良好嘅閱讀習慣。三樣嘢，第一就唔好太長嘅時間。我哋嘅眼睛咧，每半個小時一定咧要望一啲遠距離嘅嘢咧，去 take 個 break 嘅。因為當我哋望遠嘢嘅時候，我哋嘅眼睛就處於一個放鬆嘅狀態。第二咧就唔好太近，我哋起碼要有一尺嘅距離，30-50 cm 嘅。第三咧就唔好太暗，我哋好多時咧，無論係電子產品又好，或者甚或乎閱讀啦，我哋一定要夠光嘅，我哋一定要有房燈加埋有台燈。喺閱讀或者做功課嗰時候，如果我哋可以靠住窗邊咧，有啲日光咧照射裡面咧，其實個光度夠嗰時候咧，對保護眼睛係有幫助。其中咧，其實嗰個概念咧都係相對嚟講簡單。我哋最主要咧就係嗰個距離要夠遠啦、夠大啦。可以嘅話咧，我好多時咧都建議咧，我哋咧就轉做我哋嘅電子嘅使用嗰時候咧，喺屋企裡面可以變做一個座台式嘅電腦。較為大嘅屏幕，如果空間或者如果資源許可咧，依、這個咧其實對眼睛咧係較為利用電話啦，或者用啲平板電腦咧較為優勝嘅。 嗯，啊，其實你都有建議話其他嘅矯正嘅方式嘅係咪啊？即係譬如話光學嘅方法啦、藥物啦、亞托品啦，或者紅光治療法咁樣嘅。你可唔可以好簡單講講，咁即係係咪有啲真係嚴重近視嘅兒童咧？啲父母係咪真係要考慮採取呢啲咁樣嘅方法咧？ 係啊，因為咧其實咧近視就唔係淨係戴眼鏡嘅，近視係講緊我哋眼球咧不斷拉長。拉长咗之后咧，我哋患有一个深近视嘅人患有视网膜脱落机会系13倍，患有咧黄斑病变嘅机会超过800倍嘅，所以咧呢个系影响紧我哋将来嗰个小朋友长大咗之后佢眼睛嘅健康。我哋好感恩咧，而家嘅年代咧，我哋开始有唔同嘅方法去帮助控制近视。光学方法例如用一啲隐形眼镜啊，用一啲眼镜咧，用一个离焦嘅方案咧，可以减慢近视加深啦。另外眼药水嘅方法，我哋团队咧都做好多嘅研究，我见到咧用一个低浓度亚托品眼药水咧，可以减慢近视加深接近70%嘅，亦都可以预防近视出现咧大约50%。有啲小朋友如果佢系近视加深得快，或者佢家族上有个深近视咧，其实都可以使用咧去预防嗰个近视出现。我哋最近咧亦都推展咗咧一个方法咧，就用红光方法，红光疗法咧，其实咧系帮助照射一啲红光啦，咁帮助我哋眼底嘅脉络膜咧嘅血管咧。流量增加，從而咧就增加個流量咧，係減低嗰個眼睛缺氧嗰個情況，從而咧去令到近視減慢。咁喺其他地方嘅研究裏面都見到咧有73% 嘅效果。咁其實咧種種嘅方法咧，佢話到俾我哋聽咧，其實只要我哋能夠及早發現小朋友有近視，及早讓佢有適當嘅方法去處理咧，其實可以大大咧去幫助小朋友將來的眼睛免卻一些近視的併發症。 但是任教授，我都想請教你，我都有些小朋友他們是有滴這類型的眼藥水的，但是第一不是個個即係家庭都負擔得起啦。雖然你話係咪好貴，又未至於嘅。但係對於啲基層家庭嚟講，而家政府冇呢方面嘅即係資助噶嘛。咁你有啲咩建議？例如，就算你唔用呢啲嘅療法，除咗譬如你將你要拉遠啲去睇嘢之外，你仲有啲咩嘅建議咧？咁特別對6至8歲，你今次作為調查對象，我相信就係因為佢哋就係發育期啊嘛，係嘛？即係所以你特別就係針對6至8歲作一個調查嘅，係咪咧？ 係啊，李嘉文，你講得好好啊！特別咧，我哋見到咧喺基層嘅家庭喺疫情裏面受影響更加多嘅。咁其實咧，依一個亦都係令到我哋好扎心咧。其實特別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咧，我哋要 put 多啲 resources 咧去幫佢哋。咁當然而家嘅情況咧，我哋建議就係增加戶外時間啦，良好閱讀習慣呢啲咧係比較我哋叫做係可以所有人做得到嘅。 而我哋亦都好知道咧，而家暫時呢一刻咧，好多時嗰個控制近視嘅方法咧，都係要都係需要一定嘅資源啦。咁我哋都有唔同嘅計劃，包括我哋賽馬會嘅同心同行計劃啦。其實都因為賽馬會嘅資助咧，我哋都幫助咗啲嘅基層家庭咧去接受呢啲嘅服務嘅。咁其實我就呼籲咧，都我哋即係社會咧，其實可以多啲嘅關注。特別多啲嘅資源咧，係俾一啲基層家庭嘅需要咧。其實小朋友控制近視咧，其實等於保護佢嘅視力，幫助佢將來嘅視力。其實係小朋友係黃金期嚟嘅。其實一生人裏面係得依段時間咧，可以幫助到佢哋。咁我就好希望咧，公眾裏面都多啲關注咧，有需要家庭。其實因為嗰、那個處理嘅方法都需要一啲嘅資源啦，俾一啲家庭。 好啊，多謝曬你，任教授。咁啊，任卓星教授咧就係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副教授嘅。 一台玩遊戲。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淑梅啊。 以下哪一个是关于气候和环境的 旧日的足迹 还未访问过以下哪一个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陈律师。 我约了 AI 淑梅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IG RTHK Radio 1跟大家玩一台二十问的游戏。 一鼓作气，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咁我哋又关注健康啦。头先就苏州咗阿任教授咧，就系讲，其实小朋友咧嗰个眼睛系好重要嘅，咁啊，当然都希望多啲人可以支援，有不同嘅点样协助到低下阶层嘅小民啦。但系咧同样地，其实有好多嘢咧未必需要完全系俾钱嘅，例如跑步咁样，系啦，做下运动咁样。咁我哋不如讲下香港马拉松啦。咁啊，出年一月咧就会举办噶啦，名额就恢复到即系七万几，听落去就健康。你睇你个样都好。健康喎，今次， 但我跑步真系唔系好得啊，真系。 慢慢嚟啦，咁啊嗱，以往咧大家都会听过嘅啊，平时都唔系好觉佢有做运动嗰啲咧，你睇扎马佢有冇将啲相到时 post 出嚟就会知噶啦。咁以往咧我都有啲朋友提醒嘅，你做运动系好嘅，不过你平时真系要有锻炼，唔好突然之间就去半马、全马咁样，你咁样就会好坏身体噶。咁今年当然系好消息嘅。因为喺出年1月21号举行啦，咁恢复到74000个名额，咁听落去咧就好似令到大家都觉得，喂，我开始要准备啦，依家就8月31号嘛，尾啦嘛，咁有几个月时间咧，应该都要准备嘅，都有机会可以由十公里啊，嗰啲去試下咯， 係啊，真係標示住疫情真係過去啦。因為呢個七萬幾咧，真係疫情之前嗰個記錄嚟嘅。咁啊，出年一月嘅時候再舉辦，有翻呢個嘅數目嘅人參加咧，即係香港係一個即係可喜可賀嘅一樣嘢咯嚇。 係啦， 同埋亦都有40多个國家嘅選手都會嚟香港，因為有個國際賽都同時舉行。 係啦，咁今次咧揸馬啦，咁一如以往咧有全馬。半马、十公里等等，其中咧全马同半马咧就会喺尖沙咀弥敦道出发啦。咁十公里咧就会喺东区走廊作为起点嘅。听落去咧，大家就听落去觉得咦几好，我哋应该要全面复常咯咁啦。咁原本呢个比赛咧其实喺11月举行噶，咁但系咧有关方面就话咧，相信一月天气咧会更加舒适稳定，所以咧同政府协商咗之后咧就定喺一月举行嘅。 系啊，咁今年咧亦都系有翻之前嗰啲奖项嘅项目嘅吓，即系譬如话你如果系指定時間之內可以完成到個馬拉松咧，有10000元獎金嘅嚇。咁當然即係男女子組就有不同嘅即係時限啦嚇。咁但係咧就真係一個10000元嘅一個比賽嚟嘅。咁呢個都係我諗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參加嘅一個原因嚟嘅。 係啦，咁啊，今次嘅渣打馬拉松啦，回復到疫情前嘅規模啊，詳細情況係點咧？不如我哋聽下中國香港田徑總會行政總監吳宇豪同你傾下啦。吳生你好。 系啊，两位好。 系啊，不如由你讲下今年我哋要注意或者你哋准备嘅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哦，其實啱啱主持人兩位主持人都講咗都好多噶啦，咁其實即係都係我哋整體上成個賽事咧都係復常啦，復常翻疫情之前嘅安排啦，咁 當中即係無論係嗰三個距離啦，十公里半馬拉松同埋馬拉松，同埋參賽嘅人數，咁總數大概74,000個名額，咁基本上即係都係同呢個疫情之前差唔多嘅。咁當然啦，咁其實我哋尋日係即係都向外有一個新聞發布啦，咁變咗其實我哋唔同階段嘅報名咧，就即係由今日開始咧，就已經陸陸續續咧，就應該直至到係個十月左右咧，咁應該我哋相信絕大部分嘅跑手就喺嗰個時間都會知道佢哋係跑啲乜嘢嘅距離同埋跑邊場賽事，咁佢哋亦都我哋即係都好希望喺呢段期間都可以係啲跑手係一路訓練啦，準備好個賽事咁樣嘅。 嗯，系嗱，就呢一个好大嘅赛事啦，对香港嚟讲吓，咁似乎近年都有啲有少少即嘉年华化、嘉年华会化嘅一个趋势啦吓，咁即系啲人会着一啲好即系好特别嘅服饰啊出嚟参加咁，咁呢方面你哋有冇啲咩限制啊，或者系即系亦都发生过，譬如话有人引即系着嗰啲有政治标语嘅衫啦，咁呢方面你哋会唔会有啲咩嘅规则要跟随？ 基本上就即係喺呢個馬拉松賽事啦，世界各地嘅馬拉松賽事咧，都係即係好歡樂嘅。當然有一批跑手係好專注佢哋成績，當然其他大部分嘅跑手其實都係自我挑戰啊，又或者去享受呢個賽事，甚至乎有啲遊客就登嚟即係香港去參與呢個賽事，去感受下地方嘅。咁每個人嗰個目標都唔同，咁但係當然啦，最基本就係要遵守翻無論大會又好，當地嗰個法律規則都好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基本要求嚟嘅。咁呢幾年我哋基本上都係即係都係會係事先啦，都講咗即係一啲係唔希望嚇，尤其係涉及一啲政治標語嘅呢個展示啦，因為講緊呢個咧個體育活動嚟嘅，無論係一個大規有規模係即係可能一啲國際性嘅賽事又好，或者甚至乎一啲本地嘅賽事都好，我哋都希望即係純粹係一個體育嘅活動，盡量係享受翻個比賽，咁都係用翻呢個規則，咁都係同應該過往兩年都係不變嘅。 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有部分參賽者咧，有陣時都無論佢平時翻工好、放工日常日子，佢覺得重要嘅時刻咧，其實佢真係好想影張相嘅。但有陣時真係太熱情咧，企喺度又喺度不停影相。其實今年會唔會都加大力度去提醒？因為你可能會影響咗其他嘅參賽者噶嘛。 係啦，咁基本上每年咧，我哋即係都會賽前咧特別提醒翻啲跑手嗰幾有啲特別嘅注意事項咧。其實即係主持人啱啱所講啦，喺一啲起點、終點、一啲人多嘅地方去突然停低影相，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即係會造成自己或者其他跑手有危險嘅一啲動作嚟嘅。咁我哋都會即係盡量勸喻啦。咁同埋其實即係都唔使擔心嘅。其實大會無論大會嘅攝影師又好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即係支持者或者你嘅朋友啦，咁好，我哋都見到係好多沿途都有即係一啲拍攝翻即係唔同跑手經過嘅一啲即係相片啦或者片段啦，咁變咗其實即係呢個都唔需要擔心自己冇相嘅。 我想問一問咧，都有一個國際嘅賽事啦，咁吸引到幾多嘅即係國際其他國家嘅選手會嚟參加咧？你會估計？ 係咁就分兩邊啦，一邊就係一啲精英嘅跑手啦。咁當然精英跑手就係大會特別，即係可能經過一啲經理人或者經過其他地區地方嘅一啲田徑總會啦去溝通嘅。咁呢個以往都係大概50人之內，包括咗男女，主要係集中咗喺馬拉松呢個距離嘅。咁當然啦，另外我哋疫情之前即係因為過往兩屆係因為香港亦都本地有一個呢個旅遊限制啦，咁所以當然嗰個數量會好少啦。但疫情之前咧，我哋差唔多接近20% 左右啦，都15-20% 左右啦。超過10,000嘅跑手咧，係嚟自即係非本地嘅，可能國外啦，或者係一啲海外嘅地方。咁今年係第一屆係所有嘅防疫措施同埋一啲旅遊限制都冇曬嘅之後嘅第一屆馬拉松啦。咁我哋都期待即係好多嘅希望會至少翻返疫情之前咧嗰個水平啦。咁變咗其實亦都係促進到一啲本地嘅旅遊又好、經濟又好，或者甚至乎個氣氛咧，亦都係會係即係我哋希望見到嘅。 伍生你讲得啱啊，其实我都有啲朋友佢哋特登系去其他地方去跑噶嘛，咁兼且系啦，就去即系点都会消费下噶嘛。你觉得今次你预期咧嗰个人数系咪都应该会几乐观啊？其实已经预计咗有机会。 呢度我哋都希望嘅，因为即系都会即系一公布咗之后，其实即系至少本地啦个反应好快啦。咁至于系海外方面，我哋都期待嗰个反应热烈嘅。咁但系当然今年第一届去即系疫后啦，咁我哋都即系都乐观嘅。咁我哋就即系都好歡迎，即係海外嘅，即係啲參加者去，即係嚟香港去參加呢個賽事。 但同時間多唔多，即係類似嘅比賽喺外國外地續舉行，會搶我哋客路嘅。 其實歐洲就應該比較凍嘅呢段時間，咁多數應該 係喎， 都會比較凍。係啦，亞洲可能日本啊、台灣啊，其實枕住亞洲或者新加坡啊、北韓咧，啲地方都係呢段時間都比較多賽事嘅。咁當然即係去到我哋，譬如話好似國際世界田聯金標嘅賽事，可能我哋嗰個星期咧淨係得一個。咁但係亦都有。 好啊，多谢晒你，吴生， 咁啊，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吓，嚟紧听日咧，唔使翻学，记住系啦，咁啊，密切注意住个台风信号。